第三十一集，无法揭露的真相。在永恒之井旁，马诺洛斯对于最近传送门的进展很满意，萨维斯顾问自然也在暗自窃喜。 看来情况不错，一切都在按计划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是的，非常好，萨格拉斯肯定会很高兴。等法术准备好，我们就正式开启传送门。大军会先行赶到，等万事俱备后，主人也会。 请原谅我的打扰，但有一位猎手回来了。 只有一位？ 看来是的。 你从他口中得到了什么消息？ 他们找到了顾问阁下之前提到的那两个气味不同的家伙，还有一名暗夜精灵，但在追捕过程中，他们也遇到了某种强大的生物，强大的很。 生物？难道是？ 我想不会的，也许有什么汲取了他们的力量，也许是被落下的守护者。 抱歉，两位大人，有没有关于那个生物的描述？ 有的，我可以向你们展示从地狱犬视角看到的场景。从地狱犬的眼中看去，那个头上长角的大家伙几乎跟邪能卫士一样高。 如此说来，那些传说是真的，灵地之主确实存在。 你知道这个生物？ 长久以来都流传着有关灵地之主，也就是半神塞纳留斯的传说，有人说他是月神的儿子。 那没什么大不了的，解决他不是难事。哈卡，再让我看看别的。 还有这个，一个绿皮肤的战士，一位年轻的暗夜精灵，还有一个发色如火、身穿长袍的古怪之人。 这三人组合实在有趣。 那战士有两下子，我想对他的同族多做研究，挖掘出他们的潜力。 您是说这畜生有什么潜力可挖？比矮人还要荒诞可笑。 这个红色头发的看起来弱不禁风，目光却充满警惕，应该是个法师，跟暗夜精灵有些相像，可细看显然不是。 可以派出更多地狱犬寻找他们。 有邪能卫兵帮忙，肯定能活捉目标。 活捉？ 对，必须带回来详细研究他们的强弱之处，以防还有更多。 不会牺牲邪能卫兵吧？ 很快就会有更多卫兵到来了。顾问，你的上层精灵们准备好了吗？ 他们已经准备就绪，不惜代价实现我们光荣的梦想，净化这个世界所有的路。 你放心，这个世界必将得到净化。追捕的事就交给你了，别再失手。 是。 现在嘛，让我们开始铸造精灵一族的未来吧。我对你承诺的未来绝对超乎你的想象。 克拉苏斯看到了死亡之翼，死亡之翼在山岭间翱翔，到处喷吐火焰。克拉苏斯听见各个方向同时响起凄厉的惨叫声，却找不到任何寻求他帮助的受难者。 被困在这小小的凡人躯壳里，他只能像只田间野鼠似的在灼热的大地上奔跑，竭力不被烈焰吞噬，哪里还有力量去帮助那些垂死之人。突然一团黑影压了下来，有个雷霆般的声音在嘲笑着他： 瞧瞧瞧瞧，这块小杂碎是什么？哎呦，不过是一丁点成年龙肉罢了。考雷斯特拉兹，你在那些低等种族身边待得太久了，沾染了他们软弱的习气。 死亡之翼伸出足足有克拉苏斯两倍大的利爪，将他牢牢困住，毫不费力地把他拎到天上，强迫他面对那张凶残的龙脸。克拉苏斯想要施法，可从他口中冲出的不是言语，而是这小小的蝙蝠。死亡之翼吸了口气，把那些蝙蝠全都吸进了他那张炽热的巨口里，然后将它们咽了下去。 还不够给我塞牙缝的，反正你也就只剩下这点本事，活着也没什么用处，不如让我了结了你吧，反正对任何人来说你都是个废物。 死亡之翼将那个如风中蒲苇一样瘦小的身影拎到嘴巴边上，然后龙爪松开了克拉苏斯。就在他掉进死亡之翼口中的瞬间，眼前的情形改变了，再也看不见黑龙和熊熊燃烧的大地。克拉苏斯突然浮在空中，被一场可怕的沙尘暴卷得到处旋转，从沙尘暴里出现一只龙头。起初克拉苏斯认为一定是死亡之翼追了上来，不肯让猎物逃脱。紧跟着那只龙头旁边又出现了另一个龙头，一个接着一个，直到克拉苏斯的视野被群龙占满。这时克拉苏斯才发现，那些龙头与死亡之翼并不相同，每一个都是形成于沙尘暴之中。是诺兹多姆。 考雷斯特拉兹，考雷斯特拉兹， 我在这里，伟大的永恒之王。 我们延伸至无穷无尽，我们无所不见，所有的终点都将化为虚无。所有 虚无，这是什么意思？ 除了一个， 居然还有一个，快告诉我该怎么样前往那里，我该怎么做。 作为回应，那些龙头改变了形态，先是缩小，继而拉长，成了人类的模样。不，那不是人类，是精灵，一个暗夜精灵。时光守护者诺兹多姆是想让他避开这个人呢，还是寻求他的帮助？克拉苏斯想要再问问诺兹多姆。这时风暴变得愈发肆虐，把那张脸拉扯得不成样子，细细密密的沙粒落在大地各处。克拉苏斯竭力缩着身体，漫天风沙仿佛隔着衣服都能把他的皮肉撕碎。他尖叫起来，然后他坐了起来，仍然大张着嘴发出无声的尖叫。 女王，他又回来了。 克拉苏斯的意识渐渐回到现实之中，与死亡之翼有关的那场梦魇和随后与诺兹多姆的交流让他觉得头晕脑胀，但他已经足够清醒，能够分辨出自己正躺在阿莱克斯塔萨初次交谈时的龙蛋孵化厅中。生命女王正满脸关切地低头看着他，在女王右侧，年轻时的自己也在旁边，看上去也是担心得很。这一次克拉苏斯决定无论如何也要对女王说出实情。诺兹多姆语出惊人，说明通往未来的路径早已关闭。既然如此， 就算他把奈萨里奥的疯狂打算和黑龙将会引起的灾难公布于众，又能造成怎样的危害？可是当克拉苏斯再次试图提起那件事时，又感到一阵晕眩，好不容易才使自己不至于倒下。阿莱克斯塔萨见状，劝他再躺下休息一会儿，可光是休息根本帮不到克拉苏斯，他需要将奈萨里奥对他释放的邪恶法术尽快移除。可是守护巨龙们似乎都认为他的不适是由他自身的法术引起的，奈萨里奥真是狡猾得可以。既然暂时无法揭穿奈萨里奥的真面目，克拉苏斯便努力在脑海中勾勒着诺兹多姆让他看到的那个暗夜精灵。他努力回想曾经攻击过他和罗宁的那群人，可是他们中间却没有五官相貌符合的人选。还让克拉苏斯感到惊讶的是，奈萨里奥只是禁止他提及任何与自己有关的事，至于其他的则没做干涉。克拉苏斯现在可以就其他事情和别人流利的交流。 我们现在距离暗夜精灵的领地有多远？ 我们很快就能把你送到那里去，但你要说的究竟是什么事？ 情况发生了变化，我相信时光守护者刚刚跟我取得了联系，他想要告诉我些什么。 你是在做梦呢？那些都是幻象。在你昏迷时，你说了好几次梦话，时光守护者怎么可能会跟你联系？就算联系，也要找阿莱克斯塔萨才对。 不，我认为他说的是实情，考雷斯特拉兹。如果他说诺兹多姆曾经用意念接触过他，很可能确有此事。 您的智慧自当无误，我的爱人。 我必须去暗夜精灵那里，我要找一个人，但愿还来得及。 你之前跟我说的那些都是真的，毫无虚假。 是的，情况比之前还要严重，全体龙族都要合力度过这场危机。 可诺兹多姆眼下不在，无法在全员到齐的情况下达成一致决定。 那就要靠你去说服他们，打破传统。这是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必须当机立断。 接着，克拉苏斯将自己所能回想起来的关于燃烧军团的所有可怕行径，全都一五一十地说给他们听。两头巨龙屏神凝息地聆听着他的讲述，身临其境般地感受着血腥与毁灭，甚至被那些暴行震惊得浑身战栗。等克拉苏斯说完之后，他们早已理解了这份恐惧。 巨龙们恐怕很难达成共识，我们一直守护着这个世界，却不会干预年轻种族的发展进程，即便奈萨里奥身为大地守护者，也不会擅自出手。 我知道你会尽力， 你也要做好你该做的事，到暗夜精灵那边去寻找你想要的答案，希望能让事态有所转变。考雷斯特拉兹，我希望你能跟他一起去，你愿意吗？ 要是您要求我这么做，我自会愿意同行。 除此之外，我还要求你听从他的指引，请你相信我，他的智慧将会对你很有价值。 遵命，我的女王。 克拉苏斯，夜晚将至，要不要等到天亮再动身？ 不行，我已经耽搁太久了。 出发吧，祝你们好运。